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晚上那当你写完词，我都吞下辗转几楼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这首歌我自己来说，当中随时起家乡的一片片片甜甜，是我看过最美的绿地，于是也因此让我得了最佳摄影，莫名其妙在画面中的我不会写字，都像个诗人坐着公车上学的我，看着窗外的鸟更吵，是一种说不出的自由自在。 有点烦，你是不是过来也